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啊，今日嘅主题呢仍然係南高加索见闻录啦。咁啊，头先呢我哋讲咗格鲁吉啊，咁啊最尾呢我仲话啊跟住讲阿塞拜疆，真係唔好意思。其实都仲有少少未讲完嘅。咁啊讲返嗰个博物馆啊，好笑嘅呢样嘢。咁啊行行下行到二楼啦，嗰个史塔林博物馆啦。咁啊入到一间房，一个大房啦。一望入去，咦，竟然挂咗一个直嘅，一个红当当嘅一块布喺度，上面你会写住咩呢？万寿无疆啊，中文字。 中文啊。 哇，即刻有万寿无疆啊。咁当然即系差唔多一秒钟都唔使你估到系乜嘢啦。咁啊梗系大陸送俾史太林嘅，咁於是嗰、那個即係導遊講啦，哦呢間房咧，其實咧就係史太林七十大壽，世界各國嘅領袖，咁梗係講共產國家啦，就送俾史太林嘅生日禮物嚟嘅，咁哦嗱呢幅當然就係中國送噶啦，咁即係毛澤東啦，係嘛？哦萬壽無疆咁啊，咁再睇落去咧，原來真係好多禮物係來自大陸噶，好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好笑嘅就係、是、我睇睇下，見到有一隻。好細細地，即係差唔多係10cm 十零 cm 高啊嘅唐三彩嘅陶瓷嘅馬、另外一隻差唔多一樣大細咁滯㗎啦，就是、駱駝嚟嘅。咁、我睇落去，咦？點解呢一對咁樣嘅唐三彩馬駱駝同我屋企嗰對一模一樣嘅？哇！咁如果佢嗰對，你估係點嚟嘅呢、就係我十年前有多咧，我係參加呢一個絲綢之旅旅行團絲綢之路嘅旅行團啊。臨尾嗰個團送嘅，每個團友嗱，我哋啊以作紀念啊嚇，其實係中旅社嘅嚇，好似唔知係零五年定咩，我參加呢個嘅。咁話你哋每個人都有 一模一樣添。 咁我就但係咧，我就你知啦，我從來呢啲咁嘅嘢咧，我就完全不問個價值嘅，即係唔係話貴嘢我擺出嚟嘅，我覺得幾趣致我就擺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對咁嘅嘢咧，其實就擺咗我屋企超過十年㗎啦，就係最多眼嘅地方嚟嘅，個個嚟探我都見過嘅。但係我竟然喺呢一個。Gory 史太林出生地嗰間嘅博物館入面嘅七十大壽禮品入面咧，應該係毛澤東送我，即刻hit 一聲笑咗出嚟。我話：哇！這個毛澤東都整蠱喎，揾啲咁 cheap 嘅嘢送俾人， 應該唔係 嘅。咁我諗唔係嘅， 應該係送咗之後就特登就整翻出嚟。 啱係呢個就合理嘅推論啦，就可能咧佢送咗之後啲人話：哦，原來咁好嘅，於是就不斷複製。咁於是咧，我屋企都有一對啦。真係幾有趣呀、好啦，咁但係呢其實講格魯吉亞呢仲有呢佢而家嚟講呢係基本上都比較親美嘅。咁點解會親美呢咁又要講返有少少歷史呢就係1991年。1991年呢你知道啦就因為戈爾巴喬夫呢最先就推行又係改革開放啦。咁但係呢個改革開放呢就後嚟就導致蘇聯解體㗎嘛。咁蘇聯解體即係柏林圍牆倒下啦東西德合併返啦。咁但係成個蘇聯解體呢於是嗰15個加盟共和國呢就有一段時間呢噗一聲又好似有得自由囉喎。格魯吉亞都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嘩好似有一兩年呢又係好似獨立。咁但係到1920年呢咁佢又漏返佢啦。咁漏返佢呢今次就係、上次就叫加盟共和國。今次呢佢就成立佢話不如我哋今次成立咩啦即係我哋都放棄搞共產主義啦。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呢就係、成立一個叫獨聯體。即係獨立又聯合。又獨立又聯合。咁即係差唔多㗎咁但係今次嚟講確實呢即係佢哋嗰個即係獨立性同自主性呢就比之前係強好多啦冇錯啦。咁於是佢話但係呢我哋真係經濟上有好多嘢呢應該係互相依賴嘅係咪即係我哋團結一致呢先至能夠發展得更好嘅咁。咁卒之呢喺15個加盟共和國入面呢其實呢係最少有12個呢係答應咗嘅。咁但係答應咗呢咁首先講咗3個冇答應嘅呢就係而家就係喺最西邊嘅是臨近波羅的海 Baltic Sea、即是一出去差不多就是這個斯德哥爾摩爾辛基斯德哥爾摩奧斯陸的了即是那些堪斯的維亞國家那裡的那原來再出就是丹麥的那那那裡有三個國家仔呢就是叫做波羅的海三國 Baltic States 呢就是愛沙尼亞就是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國家呢他們很早就說哎算了我們不玩了即係我哋基本上都唔會跟你哋一齊玩呢咁佢全部呢就係一面倒傾西方所以而家呢三個國家呢基本上係親西方嘅咁剩返落嚟呢嗰12個國家呢咁有好多都話好啦我哋加入啦咁但係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梗係有獨特嘅地方啦，不能盡錄。咁但係格魯吉亞呢，其實就喺咁多個入面呢，係差唔多係最 last 嗰個 先至答應 嘅，唉，即係喺度扭計嘅，跳草群舞嘅。咁中間唔知係咪想攞多啲 Jackson 啊，有咩談判籌碼唔知啦嚇。好啦，咁但係呢，始終佢加盟咗，咁應該都係親俄啦，係嘛？但係原來有一件事呢，係令到佢傾向西方呢，就係格魯吉亞北部啊。原來有一個地方叫奧塞梯，梯呢就是一堂樓梯的梯，即是譯到奧塞梯，即是英文寫呢，就是其實那些都不是寫英文的，不過我們習慣英文呢，就是 O-S-S-E-T-I-A 啊，就是 Ossetia 咁樣。咁但呢個地方呢，原來大部分嘅人都係俄裔嘅，就唔係格魯吉亞人嚟嘅。咁樣呢，而原來喺呢一個其實呢個叫南奧塞梯添，咁呢個奧塞梯呢，北面嗰部分呢，根本而家就係俄羅斯嘅一部分，即係已經係俄羅斯嚟㗎啦，北面。咁但係佢原來喺呢個南面呢，即係高加索南面呢，有一班呢啲咁嘅人呢，佢而家就版圖上係入咗格魯吉亞嘅。但係呢，嗰班人呢個心呢，其實就唔喺格魯吉亞度，就喺俄羅斯嗰邊。佢哋就好想呢，就同俄羅斯合併返。所以佢哋都就搞一樣嘢，就係話好想，即係而家我哋香港都係咁話啦，即係自決，民族自決，跟住就獨立。獨立，咁所以南奧塞梯嘅獨立問題呢，就困擾咗格魯吉亞好耐㗎喇。咁但係呢，其實亦都知道呢個所謂獨立呢，其實係一個兩部曲嘅第一步。因為好多人呢，即係觀察家都睇到呢，就話其實你南奧塞梯搞獨立呢，到頭來獨立咗之後呢，你都係同呢個北奧塞梯呢合併返，即係一個完整嘅奧塞梯。咁但係呢個奧塞梯呢，最後呢都會係歸返呢個俄羅斯㗎喇，因為佢哋根本就係俄國人嚟嘅，係咪？咁其實佢哋就係想咁做，格魯吉亞梗係唔制啦，梗係唔願意啦。咁所以佢北面呢個咁樣嘅分離主義呢，就困擾佢啦。但係佢哋即係始終係想搞獨立呢，咁但係格魯吉亞嘅政府軍呢就鎮壓啦，就派兵去鎮壓，就打啦喎。好啦，咁但係打嗰陣時呢，咁西方唔使講，就梗係撐，即係其實佢係比較上撐格魯吉亞，因為你凡係可以呢個損害俄羅斯利益嘅，西方都撐㗎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這個有趣啦，就係講2008年北京奧運8月8號開幕禮。原來嗰日呢，普京係席上嘅貴賓，唔使講啦，係咪？哇，京奧開幕，大家仲記得係咪？咁普京就梗係貴賓啦。但原來呢，冇人知道嘅就係佢喺度睇緊京奧開幕嘅時間呢，原來佢正所謂呢呢個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原來佢已經秘密一早落咗命令呢，就喺嗰個時刻呢，就揮軍，即係俄羅斯南下，就進入呢一個南奧塞梯，就嚟去趕走格魯吉亞政府軍。咁樣呢，當其時就世界為之震驚嘅，嗰啲報紙頭條啦，除咗驚奧之外，嘩，竟然俄羅斯夠膽。當其時因為西方嘅人呢係一地眼鏡碎片，是冇一個即係嗰啲戰略家、軍事專家呢，係估到呢、這個俄羅斯會所謂冒天下之大不畏竟然即係以前蘇聯時代就話啫，你打阿富汗啊乜都得啦，係咪？但你而家應該乖咗㗎啦嘛。但係估唔到原來普京佢就係趁你哋個個注意力睇晒呢個奧運，佢就揮軍落去，一閃電間就已經佔領曬呢個南奧塞梯。咁所謂佔領，其實自己有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跟住落嚟啦，08年到而家即係啱啱就係八年啦，係咪？咁呢八年嚟呢，其實呢個南奧塞梯呢，即係實質上差唔多等於獨立㗎啦。其實呢個格魯吉亞呢，即係已經係脫離咗佢嘅管轄範圍㗎啦。咁而家佢仲爭取國際社會嘅承認，亦都有唔少國家都已經係承認。我唔係好記得啦，我要即係太多資料，我冇辦法逐樣嚟去 check 啦。即係好似話聯合國都承認㗎，因為你用呢個民族自決嘅一個最高原則啦。咁所以呢個南奧塞梯啦，可能即係脫離格魯吉亞呢，可能都係時間問題。咁但係到此時此刻呢，格魯吉亞都係唔承認嘅。即係佢都覺得其實呢個都係屬於我哋嘅版圖嘅。咁所以呢，格魯吉亞而家呢就親美就咁㗎啦。咁親美呢，其實有一樣嘢反映出嚟，我唔知係咪有關係嘅，就係嗰個首都。我講咁耐未講過首都㗎，阿美尼亞就係葉利溫啦 ，Yerevan 啦。咁格魯吉亞呢，原來就叫做提比利斯，有時叫底比利斯，叫 Tbilisi。咁呢個 Tbilisi 呢，嘩，我哋真係喺一個 City Tour 嗰日呢，又好好天啦，周圍睇 開頭喺低處睇，然後過條河，哇！嗰條河嗰條橋靚到咧，好摩登嘅，好似藝術品咁樣嘅，好宏偉嘅。然後啊，睇翻轉頭啊，周圍睇嗰啲咁樣嘅呢個音樂廳啊、歌劇院啊、政府大樓啊，哇！真係新舊結合，有好多好古典嘅，直情就好似歐洲嗰啲好靚嘅，即係個古典味嘅城市。但係都有啲咧好宏偉、好摩登嘅建築，好前衛嘅。哇！我呢個咁好似先進咁富裕嘅，咁然後我哋再繼續上山，又睇翻落嚟，哇！嘆為觀止，佢有條河又流過，有幾座橋啊咁樣。我一睇我喂，直情靚過我去好多歐洲嘅城市喎，即係唔好話同大㗎啦，你唔好同柏林啊、呢個倫敦、巴黎嗰啲比啦。但係個問題，你同歐洲好多二線城市、三線城市比，佢直情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個底比利斯，譬如我好簡單，我話譬如你就算你去到呢個奧地利嘅維也納，佢淨係靚過維也納嚇、啊。如果你話去即係薩爾斯堡啊，淨係啦嘛，去咩海德堡啊，德國啊咁啊，咁好多咧，佢淨係靚過曬，即係歐洲嘅好多城市。但係咧就梗係不見經傳啦。你試下喺街路捉個人，你問下，喂底比利斯你去過未啊？你想唔想去啊？話唔好咯啩，呢啲窮鄉僻壤。但係你上網啊 ，Google Image 我都話而家最咩咧嚇，你一查嗰啲相，原來就係靚到不得了。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下我哋背後呢個 background 啊。但係呢個就唔係底比利斯喎、因為我哋即刻啊仲有好少時間啊，就係講亞塞拜疆。咁原來呢個就亞塞拜疆嘅首都叫巴庫，佢英文咧就係叫做 Baku Baku 啊 Baku。原來佢就貧臨裏海嘅。嗱咁啊講到今次亞塞拜疆啦，就係喺呢個格魯加同亞美尼亞嘅東面。但個東面咧，所以佢係黐住裏海，佢有都幾長嘅海岸線啊。當然呢個裏海係個內海啦嚇。咁、但係都係我哋行到去海邊睇，你梗係睇唔出啦，完全就係茫茫大海啫嘛，大海汪洋啫嘛，係嘛？咁所以佢呢個首都咧，原來就係個海港嚟嘅。咁佢話咧，佢哋自己咁講啦，佢話就係裏海最大嘅海港，第一大港咁樣。咁、但係原來呢個巴庫咧，又係好先進嘅。你睇下嗱，就係喺阿 Jeppy 後面有三座咧。其實佢叫做咩火焰之塔， 有啲似杜拜嗰啲咁嘅。 係啦，係啦，似杜拜嗰啲啦，係嘛？哇，有啲好靚嘅啲咁樣嘅弧形啊，啲線條啊、曲線啊咁樣嘅。咁原來呢三座咧係好有名、好有名嘅建築師。 仲有一個係咪？ 後面仲有一個電視塔。 哦， 嗰個係個電視塔嚟嘅啫，好多好多城市都有電視塔噶啦嚇。咁就咁啱呢個角度啫，其實有第二啲角度咧係睇唔到個電視塔嘅。咁就係呢三座嘅即係叫摩天大樓啦。但係咧。即係離遠睇咧，你就覺得好似真係有啲火焰嘅味道，所以佢叫做咧The Towers of Flame 就火焰之塔啦，係嘛？其實都係商業大樓嚟嘅，即係基本上。咁然後咧，呢個巴庫咧仲有好多地方咧，一樣又係有啲非常之宏偉嘅、好摩登嘅建築物，但係當然亦都有啲係古典嘅，都唔錯嘅。但係咧，我覺得亞塞拜疆有一樣嘢係同格魯加同埋亞塞拜唔係同亞美尼亞係確實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嗰個嘅對比幾強烈。即係話嗱，巴庫呢個市中心地方咧就好先進，覺得好富庶，有啲地方係豪華添。但係你去到另外一啲區份咧，哇！你就覺得哇咁似好似幾十年前嘅廣州咁嘅。咁我唔知道你幾十年前嚇你有冇去過廣州啦。但係即係總之咧係都係好多地方仲有騎樓啦，咁樣咧同埋比較破落啦、殘舊啦，係嘛？同埋好多車啊嗱，亞塞拜疆係俾人個感覺真係啦，因為亞美尼亞、格魯加亞啲車咧。都係一般係新淨嘅，冇覺得特別嘅。但係亞塞拜疆咧，哇！直情好似老爺車展覽會咁樣啊！即係我就未去過古巴，因為聽聞古巴就最出名啦，老爺車係嘛？但係佢都犀利㗎啦，嗰啲車咧直情咧，即係其實已經幾十年前都已經係應該消失曬嘅咧，佢仲喺度揸緊嘅，喺個即係泊曬喺度啊，又喺個路上面揸緊啊咁樣樣。咁嗰啲款式咧，肯定係有好多係超過五十年咁滯㗎啦。仲喺度揸緊喎，咁亞塞拜疆咁奇怪嗱，因為講經濟嚟講咧，亞塞拜疆咧比起頭先嗰兩個國家咧都係優勝，因為佢有一樣嘅產品， 就石油， 冇錯啦，即係有做功課啊嚇，就係石油。咁亞塞拜疆因為佢產石油咧，所以佢嗰個嘅戰略或者我哋地緣政治嘅位置咧，其實係更加緊要。但係佢個石油咧，原來真係好豐富，周圍都有嘅。我哋個旅遊巴咧，裝住我哋去呢度去嗰度去睇啲名勝古蹟咧。咁好多時稍為遠離個即係市中心啦嚇，即係市嘅周邊啊地方咧，好快脆咧已經見到嗰條公路嘅左右兩旁咧，係好多機器咁樣開採緊石油噶啦。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睇過啲照片或者係電影啊，即係開採石油其實佢係有一個 好似秤砣咁嘅嘢咧，喺度喺度耷落去又起翻上嚟，耷落去又起翻上嚟，耷落起翻上嚟咁樣嘅，即係嗰個咁樣機器啊，好似吊臂或者咁啊。咁但其實佢就一路喺度抽緊地底嗰啲石油上嚟嘅。咁通常我睇呢啲，我就係成日都覺得哇，梗係好偏遠好偏遠嘅沙漠 嗰啲， 冇錯啦。咩沙地阿拉伯啊、伊拉克啊嗰啲油田嘅啫，係嘛？但原來佢唔係，佢原來就喺公路兩旁啫，近到不得了，所以我買我影相啦。咁但係咧，佢係極目所及嘅，即係佢都係半乾旱地帶嚟嘅。但係咧，原來佢係好近個城市嘅啫，唔係話好偏遠嘅。原來喺度已經開採緊石油啦。咁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心啊梗係不時未到啦，你知。